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苗栗县崇佛寺开弘法师涉嫌吸毒，还开性爱趴，淫乱行为震惊全国。苗栗地检署指挥刑事局搜索开弘法师先前修行的公馆乡统善寺，现住地头份市崇佛寺。在崇佛寺内，开弘法师的行李箱查获19公克安非他命。警方今天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开弘法师坦承持有和吸食毒品，过去也曾有毒品前科，检方侦讯后裁定10万交保。开弘法师之前在同善寺修行，志工透露，开弘法师在台湾未经过合法受戒成为比丘，跑到中国受戒后，返国追随他的师父，常年宣导反毒的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净耀法师，因为能言善道，迅速爬升成为中国佛教会青年会第八届秘书长。没想到竟然发生这种事情，让信众非常不满。男子李宗瑞涉嫌迷奸14名女子进行偷拍，已经一罪一罚，各被判刑20年以及39年2个月定谳，入狱服刑。至于民事求偿部分，先前已经判李宗瑞应赔4名女子860万确定，最高法院今天针对另外7名女子的求偿案驳回上诉，维持二审李宗瑞应赔7名女子共1525万定谳。为了2020冬奥证明公投，由奥运人协会发起我要参赛舞台证明公投我反对活动，今天召集近百名体团运动员和教练齐聚台北市朱伦街体育大楼，呼吁社会支持运动员参赛权，对冬奥证明公投投下不同意票。活动发起人奥运人协会秘书长杜台兴说，选手大多数花费半辈子投入在训练比赛，要他们讲话可能表达不清楚，所以前天听到前田径女将纪政召开记者会，发现公投的方向不会变了，所以他希望召集体育界的人士能够站出来为自己的参赛权发声，也希望社会上支持体育的民众能够在公投第13案上投出不同意票。不让中华电信国家队专美于前，台湾大哥大今天通过董事会决议，将参与 LINE Bank 纯网络银行筹备计划，计划以5%的持股比例与 LINE Financial 共同进行纯网银筹设事宜。台湾大哥大总经理郑俊卿表示，台湾大哥大转型为新世代网络科技公司，全面整合集团资源以发挥强大优势，计划运用电信核心能力及大数据等创新科技和资安技术的结合，与各策略股东共同打造金融创新平台，希望能有效整合电信数据社群平台与数位金融科技，发展智慧生活应用服务。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上涨146点，成为2598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1点，成为3038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上涨5点，来到265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上涨28点，来到7908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2点，来到9741点，成交金额1011亿。外资及陆资买超2.77亿，投信卖超1.62亿，自营商买超11.89亿，三大法人合计买超13.04亿。意大利知名品牌 Dolce & Gabbana 今天晚上在中国上海举行大秀，先前品牌官方 IG 秀出一段短片，被质疑涉嫌贬低侮辱华人，事后设计师 Stefano Gabbana 在 IG 呛网友，说出中国是史国，没有中国我们也活得很好，让争议持续扩大。多名知名大陆艺人以及模特儿表态不会出席或参与走秀。根据微博指出，中国文化旅游部已经下令正式取消。

善良，我的倔强，我们的小孩会像谁模样？常常在想，几年之外，长睫毛女孩，单眼皮男孩，曾经近在咫尺的未来，一天涯。 下午的四点钟过后，来到了桃子晚报的时间。我们今天继续来帮桃子姐代班，我是马克， 又是我们，我是玛丽。 是的，一开始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对不起，谢谢》。널 사랑했대요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玄彬的那个男人， 太久没听到了吧。 有男生版，有女生版，还有中文版，是你最爱的杨宗纬所演唱。 杨宗纬 所演唱的。现在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本周的 UK 金榜 No.1， 来自于 Ariana Grande， 这首歌叫做 Thank You Next。 Wrote some songs about Ricky, now I listen and laughEven almost got married. And for Pete, I'm so thankful. Wish I could say thank you to Malcolm, 'cause he was an angel. One taught me love, one taught me patience, and one taught me pain. Now I'm so amazing to have loved and I've lost. But that's not what I see. So look what I got. Look what you taught me. And for that I say thank you. 遇到自己的前女友或者前男友，会想要对他说什么呢？这首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就是说 Thank you， 说谢谢。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你让我 现在过得更好。下一位， 哇，好感恩哦。 下面一位，当然其实这个蟹不是带着真的蟹，带着 diss 的蟹。对啊，如果大家遇到你的前男友前女友，会想要对他说些什么呢？ Zero communication, yeah. We spent too long in heaven, yeah. We felt the elevation. Just cause it's different and we're not the same, doesn't mean things have to change. I got no trouble with my pride, got trouble cutting ties. I don't wanna be your ex. We were too good at being friends.Can we still hang out on the door, get wide? I don't wanna be a, I don't wanna be a. It's your gut up with a taste. When you're alone, I'm feeling stressed. I don't gotta be in love with you to love you. Ooh, ooh. I don't wanna be a, so don't treat me like you're.Awkward running, or pretending like we're strangers, and get back to how we started. Yeah, don't pour out on fire just cause it's different and we're not the same. Doesn't mean things have to change. I got no trouble with my pride, got trouble cutting ties. I don't wanna be your ex. We were too good at being friendsCan we still hang out on the door, get wide? I don't wanna be a, I don't wanna be a. It's your gut up with a taste. When you're alone, I'm feeling stressed. I don't gotta be in love with you to love you. Ooh, ooh. I don't wanna be a, so don't treat me like you.I don't wanna be your ex. We're way too good at being friends. Can we still hang out on a low, get wild? I don't wanna be your, I don't wanna be your, I don't wanna be your ex. We're way too good at being friends. Can we still hang out on a low, get wild? I don't wanna be your, I don't wanna be your. It's your gut up with a taste. When you're alone. Don't wanna be your 这首歌曲就叫做 X， 我不想要当你的前任情人，可能是前女友，可能是前男友。4:23，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的桃子晚报，我是代班 DJ，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说到了前男友跟前女友，也有一首歌曲就直接是给前男友，不是钱哦，不是给钱、嗯、男友，不是给钱男友哦， 是给 前男友。 亲爱的，我深爱的人，昨夜我终于不再失眠了，因为可以自在地去继续面对着你，像面对其他的朋友，平等的，没有负担，微笑着。原来爱不是一个梦，而我们想的那

美国暑滩。 天哪 Somewhere out there 4:35。 有人说，马克，你也是合唱团的，你是高音部的吗？ 不是欸，我从小就是唱 bass 的，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这个段落呢，要送上两首 Linda 的歌。刚刚 Somewhere Out There 是 Linda Ronstadt， 还有一位 Linda。我觉得呢，就是早出道会有一些好处，你知道？就是 你说，就算出道很久，你还是很年轻吗？ 就是就像早开始使用。Hotmail， 早开始使用 Gmail， 早开始使用 Facebook，就是你进入的越早，你越能抢到那个字的使用权。 嗯， 就像这个世界上，我台湾人歌手有多少人叫 Linda？ 嗯，对你第一个会想到的，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因为他直接他真身在我们资料库里面就叫 Linda， 欸、 L I N D A。对，他后来发行的时候有加上括号廖雨晴，对，就跟我们就是像。我的 Line ID， 很多人在问说，你的 Line ID， 然后就说你的 Line ID 很长吗？我说哦，不会，就是五个字母。 嗯， 因为就是你早使用，可是如果像现在就比较晚的，然后再加入你的 Line ID， 你就要取得比较长。 你后面还要加数字加电话。 对啊。 不正宗，你看得懂。 曲是我的基地，变身篮球熟女还是沙滩大美女，她都知道我的品味，我的秘密。例如我在镜子唱了几次恋人歌曲，魔女说 Oh my God， 讲话她会打电话给你。Oh no， 我的底细会泄了底，任务达成已经绝不气馁，一直让爱人吻我之前，啊不能不见美。Come on， 她又来了，她又来了，看过来，我要摆出酷姿态，让注意我存在。看看这个淡定的好女孩 ，baby， 有种怎么不来的可爱。可是他已经走开，神情还是那么那么的拽，爱情是马拉松竞赛，绝不被你打败。 Hey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baby， 不能 baby 下去，机会来了不后退。 Hey， 我会一出演唱会，包括排练顺流感觉，再装乖巧也不管用，来不来就容易过冬，真心就有恃无恐，顺对时机我会进攻。 Hey hey hey hey，你手机做麦克风，我要唱出爱的感动，要你做第一个观众。嘿嘿嘿嘿，自信是我闪亮斗篷，我的舞步是自痛，尽管不正中离开的洞。 嘿嘿嘿嘿嘿，你都在家里的哪里开演唱会呢？ Linda 廖雨晴在她的衣橱里面开演唱会，有的时候呢会觉得很奇妙，就是把自己那个房间关起来，或者在浴室里面，会觉得哇，为什么浴室的 sound 就是这么的？ 难道我是一个天生的歌姬吗？ 啊，天生的浴室歌手，这可以当一个新的电视节目，都有蒙面歌王了。 你说每个人在浴室唱歌吗？ 对对，浴室歌手，或是在舞台上面打造成一个浴室，就是那个回响很大的空间。 那会不会变成最后是那个个人 KTV 的置入？ 哦，对齁，我还没有去个人 KTV 唱过，他是不是这个风潮已经要再见了？ 我上次经过那个百货公司里面的，还是非常多人。 哇哦，为你送上这一首一不小心就被洗脑的 I don't 姑息，来自于严正兰。 不行，你不要姑息，我不要姑息，大家不要姑息， 姑息姑息 姑息，为了每天笑嘻嘻，绝不能姑息， 让自己的肩鼓起， 大白鼓起你这个坏蛋， 我是小超人， 发现坏人一个个消灭绝不留情。哎呀不行，我好想睡觉，我就像超人。哎呀快起来，作业还没写完。 不许为了每天笑嘻嘻，绝不能姑息， 让自己的肩好吗？ 大白姑息你这个坏蛋，我是小超人，发现坏人一个个消灭，绝不留情。哎呀不行，我好想刷屏，不叫小超人。助手，你有没有钱？ 呼吸，呼呼。